各位观众，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12月26号，星期日，农历11月23。 今天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40天。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对做好三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李克强对做好三农工作提出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饭碗主要装中国粮。系列报道我们的2021今天播出，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习近平总书记给国家话剧院艺术家的回信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赓续红色血脉，坚定人民立场，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参事、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座谈会。 全国超过12亿人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 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5209万例。过去一周，全美新增确诊病例比上周增加了48%。 俄罗斯外交部重申，北约停止东扩是俄与西方进行安全保障对话的核心问题。 接下来，请您收看详细内容。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25号至26号在北京召开，会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19大和19届历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分析当前三农工作面临的形势任务，研究部署2022年三农工作。会前，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专题研究三农工作，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必须着眼国家战略需要，稳住农业基本盘，做好三农工作。措施要硬，执行力要强，确保稳产保供，确保农业农村稳定发展。习近平强调，保障好初级产品供给是一个重大战略性问题。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饭碗主要装中国粮。保证粮食安全，大家都有责任，党政同责要真正见效。要有合理布局，主产区、主销区、产销平衡区都要保面积、保产量。耕地保护要求要非常明确，18亿亩耕地必须实至名归。农田就是农田，而且必须是良田。要实打实地调整结构，扩种大豆和油料，见到可考核的成效。要真正落实菜篮子市长负责制，确保猪肉、蔬菜等农副产品供给安全。习近平指出，乡村振兴的前提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要持续抓紧抓好，让脱贫群众生活更上一层楼。要持续推动同乡村振兴战略有机衔接，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切实维护和巩固脱贫攻坚战的伟大成就。三农工作领域的领导干部要抓紧提高三农工作本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要求，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供应，严格落实地方粮食安全主体责任，下大力气抓好粮食生产，稳定粮食播种面积，促进大豆和油料增产。要切实保障农资供应和价格稳定，调动农民积极性，加强田间管理，全力确保夏粮丰收。要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季战略，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建设。要全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要扎实稳妥推进乡村发展建设，改进和完善乡村治理，持续整治提升农村人居环境，不断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条件。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重要讲话和李克强部署要求，讨论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讨论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明年将召开党的20大，做好三农工作具有特殊重要意义。 要牢牢守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反贫两条底线，扎实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重点工作，确保农业稳产增产，农民稳步增收，农村稳定安宁。会议强调，要全面学习、系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遵循党的农村工作基本经验，加强三农领域作风建设，奋力开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工作新局面。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肖捷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负责同志，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有关金融机构和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区市设分会场。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人要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而且要装自己的粮食。2021年，中国粮食产量再创历史最高水平，持续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2021年，全国上下克服新冠肺炎疫情、洪涝自然灾害等困难，稳住了粮食这个压舱石，为开新局、应变局、稳大局发挥重要作用。 行至年中，一组数据令人振奋。2021年，中国粮食产量达到13657亿斤，夏粮增产62亿斤，早稻增产14亿斤，秋粮增产191亿斤，一年三季粮食全都增产。今年的丰收来之不易，新冠肺炎疫情起伏不定，局部地区严重洪涝，都给粮食生产带来严峻挑战。十几亿人口要吃饭，这是我国最大的国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粮食安全这根弦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绷得更紧。 这个品种比老品种怎么样？ 比老品种好。 就是那个小米好了，煮出来的那个，里边就像有一层油一样啊，喝起来香香的。光喝着小米粥就喝不够那个。 今年五月，在赶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取首考察途中，总书记走进一处麦田查看小麦长势。他指出，夏粮丰收了，全年经济就托底了。 他关心了这个粮种技术攻关和种子，这个每一个种子、每一个麦穗，在总书记心中都是沉甸甸的。 2021年，中央首次实行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地方党委政府扛起政治责任，层层压实粮食面积。四川达州加大整治料荒地，新增粮田9万亩；山东烟台严格防止耕地非粮化，粮食面积增加5万亩。 俺村这2000多亩地，大小地块，只要是有闲的人，全部都种了粮食。 各地举措超强有力，全国粮食面积增加1295万亩。2021年，种业振兴行动启动实施，152个制种大县基地提升现代化水平。甘肃张掖联合龙头企业保障全国一半以上玉米用种需求。2021年，高标准农田新建1亿亩，江苏李夏河地区高标准农田成功抵御台风烟花带来的暴雨侵袭，近1000万亩作物受损甚微。东北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试点扩大到7000万亩，明显提升了粮食产能。 黑土层好了，然后根儿也扎得好了，抗老性也好，产量肯定就高了，收益也就好了。 2021年，中央轮作休耕试点扩大到4000万亩，预计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72%，农业科技贡献率超过61%。综合施策之下，中国粮食生产基础进一步夯实。 种地有补贴，种子一年比一年好，农田水利条件也好了，从种到手都是机械化。今年打了210万斤粮食，赚了560万块钱，明年我还是要多产量。 今年的粮食丰收为保供给、这个稳疫情、振兴型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十四五”开后局气候部提供了有力支撑。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社论，题目是“稳住农业基本盘，守好三农基础”。 在中国国家话剧院创建80周年、正式成立20周年之际， 习近平总书记给国家话剧院的艺术家回信，勉励他们紧扣时代脉搏，坚守人民立场，坚持守正创新，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总书记的回信引发热烈反响。 国家话剧院以新时代新征程为主题举办座谈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大家备受鼓舞，表示要以总书记的指示为强大动力和指引，秉承建院初心，更续红色血脉，积极践行艺术为民崇高使命。 总书记的这样的一份殷切的期望和给我们提出的要求，鞭策我们戏剧人在新时代更加要努力为助力2035年实现文化强国贡献出我们自己的力量。 今后要牢记总书记深情的嘱托，记在心里面，去置身新时代，用实际的行动为人民服务。 总书记在回信中指出，80年来，国家话剧院始终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艺术家们在舞台上默默耕耘，辛勤奉献，创作了许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精品力作，做到了德艺双馨。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在培根铸魂上展现新担当，在守正创新上实现新作为，在明德修身上焕发新风貌。 总书记的这个信里边其实最打动的还是那样的一句话，就是要坚守人民的立场，从生活当中体会到人民对生活的美好的那种渴望，去书写人民生生不息的史诗。 对，你有大国工匠这种精神，技术和艺术要高度的结合，艺术要精湛，制作要精良。 大家一致表示要再接再厉，勇攀文艺高峰，为新时代文艺事业繁荣发展，为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做出更大贡献， 给我们指明了一条未来的前进之路。做好人，做好艺，把自己的业务搞好，把自己的德性培养好，多创作一些，多去塑造一些让老百姓让这个人民喜欢的艺术作品和艺术形象。 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守正创新，在新时代我们要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 2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参事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座谈会，会上参事室做了汇报，王蒙、梁晓声、范迪安、林毅夫、杜英、陈来先后发言。李克强说，参事室文史馆人才荟萃，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广大参事馆员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秉承己任，提出很多有价值意见建议。李克强说，实现现代化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付出长期艰苦努力。近几年面对复杂严峻环境，我们创新宏观调控，不搞大水漫灌式强刺激，而是围绕市场主体实施宏观政策，推进改革开放，通过保市场主体来保就业、保民生，用较小代价顶住了冲击，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实现跨周期调节目标。希望大家围绕创新宏观调控、壮大市场主体、保障基本民生等深入调研，贡献真知灼见，使政府施政更好聚焦民之所望。李克强说，文史馆员大多对中华传统文化有深入研究，要更好发挥重文鉴史资政作用，加强对中国文字内涵和演进过程的研究，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滋养，从浩瀚历史典籍中把握和发现历史经验教训，把经研学问化为资政建言，多出文化艺术精品，展现中华文化持久魅力，加强不同文化交流合作。希望馆员们在文化底蕴、历史启示、艺术熏陶方面既潜心向学，又昭示后人。李克强希望参事室文史馆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为国家发展和文化建设做出更大贡献。各级政府要为他们履职尽责，创造良好条件。尤权、肖捷、何立峰参加。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明年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提出若干要求，如何发挥好住房和城乡建设在稳增长扩内需中的作用？来看记者对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王蒙辉的专访。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王蒙辉表示，明年将坚决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牢牢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工具和手段，加强预期引导，因城施策，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 要保持房地产调控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稳妥地实施房地产长效机制，这里边很重要的就是要落实城市政府的主体责任，强化省级政府的指导和监督责任，进一步的保障刚需，同时呢，满足合理的，改善性的这个需求。 王蒙辉介绍，明年将进一步增强调控政策的协调性、精准性，加强金融、土地、市场监管等调控政策的协同，加强部省市县调控联动，加强对城市调控工作一对一的指导监督，同时还要坚决有力处置个别头部房地产企业房地产项目逾期交付风险，以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为首要目标，按照省市统筹的工作要求，以法治化、市场化为原则，确保社会稳定、国家和群众利益不受损失。在采取多项举措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的同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明年还将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从五个方面推动基于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推动各个城市建设城市信息模型平台，推动智能化的基础设施改造，包括新建，推动智慧社区的建设，推动智慧城市的建设和智能网联汽车的联动。第五个呢，就是智能建造和建筑工业化的协同推进。 王蒙辉表示，明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将鼓励各地大胆实践，推动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让群众在城市生活得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神舟十三号航天员乘组正在进行第二次出舱活动。18时44分，航天员叶光富打开舱门并率先出舱。 主光，我是动山，我已出舱，感觉良好。 曙光明白。 后续翟志刚、叶光富将在舱外作业，王亚平在舱内配合支持，共同完成各项既定任务。 1934年10月，在贵州铜仁石阡县的困牛山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战斗。面对敌人的步步紧逼，红军战士们宁死不做俘虏，宁死不伤百姓，纵身跳下悬崖。 1934年8月，作为中央红军先遣队的红六军团离开湘赣根据地，向贵州进发。在贵州石阡，部队遭遇了国民党军多个方向的合围。为了粉碎敌人的围追堵截，18师师长龙云带领52团800余人阻敌断后。1934年10月16日，一场激烈的战斗在困牛山打响。 当时红军很英勇，他们是枪法很多，一枪一个。国民党呢，所以他就想了个恶毒的办法，就用老百姓的当子弹。 敌人裹挟着百姓，将包围圈不断缩小，一部分红军被围困到了临河的一处断崖。战士们宁死不做俘虏，宁死不伤百姓。最终，他们砸烂手中的枪，毅然跳下悬崖。 红军英勇牺牲，让当地群众认识了红军才是人民的队伍，播下了革命的火种。1936年1月，红二红六军团攻占石阡，当地800多名青年踊跃报名参加红军。 如今，在当年战斗发生的地方，人们立起了困牛山红军壮举纪念碑。红军战士们信仰坚定、人民至上、勇于牺牲的感人事迹，也一直激励着当地的干部群众。2018年，石阡县实现全县脱贫，茶叶、蛋鸡养殖等产业迅速发展。当年红军长征闯过的穷山恶水，如今已经成为百姓致富增收的绿水青山。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示范活动今天在北京石景山冬奥社区举行，奥运冠军、各界代表以及现场的社区居民200余人以合唱的形式为北京冬奥会助力加油。来自全国不同行业的15位优秀代表被国家体育总局授予冰雪运动推广大使称号， 担负起冰雪运动推广大使的职责，载人航天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相互融合， 相互促进，为建设航天强国、体育强国做出应有的贡献。 现场大家参与互动体验，一起感受冰雪运动的魅力。近年来，围绕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这一目标，我国冰雪运动呈现出南展西扩东进的态势。全国大众冰雪季参与规模从2014年的约1000万人次上升到2020年的近1亿人次，冰雪运动覆盖面不断扩大。 陕西采取多种举措保障生活和抗疫物资运输供应。 在西安66个国省干道和高速路口，交管部门开辟绿色通道，供近万吨生活物资和抗疫物资及时安全进入城区。运输车辆需查验核酸、行程码、测温、消杀和登记驾乘人员信息。此外，针对煤炭、成品油、天然气等重要生产物资运输和邮政快递等重要生活物资运输，驾驶员需持有行业主管部门颁发的制式通行证件，完成查验后通行。针对受交通管控影响的中欧班列，在外地司机运输集装箱进入西安时，相关部门也开辟绿色通道，建立数据库，根据车号快速识别，对箱体贴封条，保证车辆不停留，司机不离舱，保障司机顺利返回货源地。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12月25号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06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48例，含6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本土病例158例。截至12月25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2011例。截至12月25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7亿5809万4000剂次，已完成全程接种人数超过12亿，达到12亿0336万2000人。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今天11时11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4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资源1号02E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这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403次飞行。25号，2022年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颁奖广场舞台正式落成。张家口颁奖广场承担着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张家口赛区竞赛项目的颁奖任务。赛时，这里将会颁发49个冬奥会奖项以及44个冬残奥会奖项。设计时速350公里的日兰高铁曲阜至菏泽至庄寨段今天开通运营，菏泽接入全国高铁网。日兰高铁东起山东日照，向西经过临沂、济宁、菏泽，中至河南兰考，是我国八纵八横重要连接线。今天，南昌至长沙1000千伏特高压输电通道正式投运，不仅可以提升华中地区省间电力互济能力，增加湖南、江西两省供电能力350万千瓦，还将促进甘肃、四川等清洁能源的大规模开发和外送。陇电入鲁工程配套煤电一体化项目在甘肃庆阳和平凉开工建设，工程建设配套扩容升级400万千瓦调峰煤电、650万千瓦风电、400万千瓦光伏和100万千瓦储能，建成后每年可外送电量400亿千瓦时。对保障新能源可靠并网消纳，特高压直流工程安全稳定高效运行发挥重要支撑作用。历时5年建设，G575线新疆巴里坤至哈密公路今天正式建成通车，公路全长76.5公里，将国道312线、连霍高速、京新高速3条干线公路进行有效连接，成为新疆东部地区纵贯天山南北的重要交通大动脉。国道315线嘉金山隧道今天开工建设，该隧道长9.35公里，设计时速60公里。嘉金山是当年红军长征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隧道贯通后，通行嘉金山将由现在的1小时缩短至10分钟。今天，酒泉至额济纳铁路酒泉至东风段建成通车，项目南起兰新县酒泉站，北接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正线全长241.6公里，设计时速最高120公里， 对增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后勤保障能力发挥重要作用。驻香港部队今年第四季度联合巡逻日前举行，陆海空三军部队开展了陆空巡逻、海空巡逻、联合搜救等多科目演练。整个过程，驻香港部队严格遵守香港航道、港口和航空管理等法律规定，并事先通报了香港特区政府有关部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原创音乐节目《唱出我心声》今晚7:30在总台音乐频道开播。46位来自海内外的年轻唱作人将通过舞台演绎，展现90余首富含个性和故事的音乐作品。 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5209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81.65万例。过去一周，全美新增确诊病例比上周增加了48%，7天平均日增病例达到182682例。纽约州卫生部门的数据显示，自本月5号以来，纽约市因新冠肺炎而住院的儿童增加了4倍。美国媒体报道说，随着奥密克戎毒株在全美迅速传播，目前美国每天新冠肺炎阳性检出率已高于今年夏季德尔塔毒株传播高峰时期。法国25号报告新增确诊病例首次超过10万例，达104611例，为新高。意大利25号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4762例，连续第3天达新高。25号，驻日本冲绳县美军报告新增19例确诊病例，其中15例出自此前爆发疫情的汉森营地。汉森营地目前已有255名美方人员确诊，并波及日本雇员。截至25号，冲绳县有10名日本人感染奥密克戎毒株，都与驻日美军基地有关联。为防止疫情扩散，冲绳县政府要求美方禁止基地人员外出。不过近期，冲绳县警方已2次在晚间逮捕了涉嫌酒驾的汉森营地美军士兵。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5号重申，在俄罗斯与美国及北约等西方国家的安全保障对话中，核心问题是北约停止东扩，以及不在俄罗斯边界附近部署威胁俄安全的武器。西方国家应当清楚俄罗斯的这一立场。俄罗斯外交部近日提交2份涉及美国等西方国家安全承诺的文件草案。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2号说，将就此于明年年初与西方展开谈判。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称，美国和北约都表示将准备与俄罗斯谈判，但拒绝承诺停止东扩。此外，俄罗斯南方军区新闻处25号表示，10000多名军人在经过1个月的实地训练后已返回驻地。据今日俄罗斯网站报道，这次这批军人在多地进行了长达1个月的训练，其中包括靠近乌克兰边境的地区。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伊朗国家电视台25号报道，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表示，即使维也纳会谈各方不能达成协议，美国不解除对伊朗制裁，伊朗也不打算将浓缩铀的丰度提升到60%以上。伊斯拉米说，伊朗在浓缩铀方面的目的是满足本国的工业生产需要。伊朗所有的核活动都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相关规定框架内进行的。第8轮有关伊核协议恢复履约的谈判将于27号在维也纳举行。伊朗方面称，第7轮谈判取得重要进展，形成了新的暗文和统一议程。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此前一天发射3枚导弹，击中了沙特西南部吉赞附近的重要目标，但没有说明是什么目标。沙特方面证实，吉赞省遭袭，造成2名平民死亡，7人受伤，1处工业设施受损。沙特媒体称，这是自2018年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本土发动袭击以来，首次在沙特本土造成伤亡。随后，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向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空袭。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感谢您收看，再见。 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